外国友人热烈称颂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伟大。尼日利亚国民议会参议院议员阿卜杜拉·阿达姆说，敬爱的金正恩元帅阁下发展朝鲜，使之成为一个不为敌人的任何军事挑衅和威胁所动摇的核强国，还领导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事业走向最后胜利。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科长沃伦佐夫说，朝鲜进行尖端武器试验，向世界显示了国家的军事潜力。秘鲁民族行动报社社长和尼日利亚进步人民联盟全国主席等外国人士说，在敬爱的金正恩元帅阁下的领导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坚持走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阁下开拓并引导的自主之路、先进之路和社会主义之路。